如果圣庸就这样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啊，也就不会有圣庸传了。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圣庸，被斩于某战场某战役中的一个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他没有跟对领导，但在那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失败磨练了他的心，而他从失败中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目光中站起来，大声说道，胜利终归是会属于我的。圣庸曾多次在阵中看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英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那一次次失败中，圣庸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即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而在白沟河之败后，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玄。在那危急的时刻，他与铁玄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他根据朱棣的进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圣庸的心里也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多次征伐蒙古，善于野外作战，而圣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前哨已经向圣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圣庸知道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这一次战役中，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任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圣庸手下将领的意料，圣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圣庸一样，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深知其厉害，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圣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圣庸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慢慢的，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此时圣庸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相信诸位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燕王确实厉害，但若一味死守城池，待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我等为人驱赶何日方休？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其决一死战，胜负虽未可定，忠义必可留名青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 就让你看一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朱棣带领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圣雍决战。正如他所料，圣雍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圣雍深知啊，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加强杀伤力，他还命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见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旌旗快。在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和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圣雍军的左翼，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的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圣雍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棣这一进攻特点彻底的击败朱棣。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进攻圣雍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了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的整齐部队准备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到了圣雍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带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攻击。如他所料，圣雍的中军一碰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还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逃散的士兵，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圣雍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陷阱，遇到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圣雍不是李景隆，而且朱棣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呢告诉他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交换之后，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要崩溃的危险了。当他得知朱棣被包围时，立刻带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士，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在这之前，他曾经带过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远处指挥的圣雍怒不可， 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盛庸设计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一个。朱棣被包围之后，最为着急的并不是朱能一个人，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啊，他身先士卒，攻居至北，朱棣呢与他又交往很深，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进去了，张玉呢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笑容。此时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人发泄一下，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不需要盛庸动员拼命追杀落水狗，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破鼓总是万人锤。在这个全军败退之时，偏偏朱棣的另一个科星平安又带领部队赶到，与这个盛庸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盛庸的名声，他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此战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所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盛庸，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来十分滑稽，虽然在这个战役中盛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和这个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打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呀，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两个人，虽然现在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万一哪天两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朱棣呀，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闲来无事的时候啊，写本回忆录，记录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人在某某某个战役中，在某某某个战场上砍了我一刀或射了我一箭。虽然那时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小兵那还不容易得多呀。正是出于士兵们这种考虑啊，这个朱棣才得以在乱军之中幸免。 朱允文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所谓不要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在没有多少人敢去做，哎，也不想去做。朱允文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在打仗之前他很体贴地给自己的敌人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然后鼓励对方向自己进攻。如此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啊，天愚不取，反受其咎。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吃什么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啊，几乎全被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厂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道衍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哎，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衍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呐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少林寺由魏孝文帝建造于公元495年。孝文帝是一位新宗教信仰的支持者，他下令建造少林寺，目的是让印度僧人沙门跋陀在中国传教。跋陀是一名早期的传教士，他自印度来到中国传播佛教，备受孝文帝的青睐。少林寺位于登封县西北，建造在沿着嵩山山脉的少室山脚下，据说因它与山东北部接壤而命名，故寺庙称少林，意思是少山的森林。跋陀是第一位寺院的大主持，直至终生。他翻译了婆罗门经典中的真言，而且在寺庙中传授佛经。据说跋陀热衷于中国功夫，而且吸收了有功夫绝技的人为门徒。跋陀有几位杰出的门徒，其中有一名名叫慧光。跋陀是在旅行到洛阳附近时遇到慧光的，他走过时注意到一个男孩正在踢毽子，这对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是很寻常的，通常在身体前方踢，而这个孩子却在自己的身后踢，这是较难的技巧。僧人注意到这位男孩踢毽子500次而没有落地，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男孩正在做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作，站在高高的石院墙上向下俯瞰，如果失去了平衡，男孩就会掉下去。跋陀被这个男孩的专注和胆量所感动，他设法接近这男孩，男孩也完全被他吸引住了。后来经父母同意，他跟随僧人跋陀来到寺庙，以后跋陀给男孩取法名叫慧光。据说慧光成为僧人之前就身怀特技，他被人们认为是功夫引进少林寺课程的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沙门跋陀在一起修炼，并翻译和编写了许多佛经中有关释迦牟尼原话的注释，被认为是佛经学派的创始人。僧稠是受沙门跋陀赏识的另一位弟子，僧稠成长在河南省安阳县，他28岁时发誓成为一名佛教僧侣。跋陀收他为弟子不久，他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记忆力为世人所知，哪怕最枯燥的经文他只要读一遍就能理解和背诵。僧稠体魄非常强壮，据说他精通功夫，喜欢摔跤，常在假日和节日期间为参观寺庙的人表演，据说没一人能打败他。为了娱乐，他爬上房间至少离地面12英尺的主梁上，然后从这条梁上跳到另一条，两根梁之间的距离至少10英尺。他也喜欢以神奇的速度敏捷地在高墙上行走。传说有一次旅行途中，僧稠越过王屋山，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独自一人在山中修炼。忽然听见一声雷鸣般的吼叫和巨大的震岩声发自附近的山林里。僧稠忙出来查看，原来两只老虎正在生死搏斗。不等这两只凶猛的野兽互相伤害，因为出家人发过誓不伤害任何生灵，僧稠忙上前冲去，抡起沉重的大铁杖将两只野兽分开，大吼着恐吓着这两只凶悍的动物，两只老虎被驱散了。僧稠在佛教中的成就也为世人所瞩目。在公元552年， 文宣帝为他建造了一座寺庙，坐落在龙山南坡上，也就是安阳的西北部。在这里，僧稠编辑了两部佛经。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是天竺国佛教禅宗第27代祖师般若多罗的嫡传弟子。有一天，达摩问师父般若多罗大师：“我得法以后，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传法？”般若多罗回答说：“去震旦。”达摩遵照师父嘱托，东行来到今中国，首先在南朝都城金陵觐见了梁武帝萧衍。在会见期间，皇帝说：“我已经建造了许多寺庙和宝塔，并且修复了更多的寺庙和宝塔。我把我的许多宝藏给了上哈。上哈是指与佛教僧侣有着兄弟般的关系的人，而且为主要寺庙提供了大量土地。我尽了一切努力，我能得到什么呢？”达摩注视着皇帝答道：“陛下，虽然您尽了所有的努力，可是您一点儿也没有获得功德。”皇帝被激怒了，驱逐了达摩。达摩在南方并不受欢迎，只好渡江北上到魏都洛阳。走到长江岸边，看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没有船只，正愁着没法渡河呢，见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位老婆，身边放着一捆芦苇。达摩上前施礼问道：“老人家，您是准备用这捆芦苇渡江吗？”老婆抬起头来看看，见来者态度十分诚恳，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达摩心想，一个年迈老人可以踩苇过江，我何不能呢？于是便恭恭敬敬地请求说：“老人家，请赐一苇渡我过江。”老婆仍然没有说话，顺手抽出一根芦苇递给达摩。达摩双手接过，告别老人，来到江边，把芦苇往江面上一放，轻轻踏上芦苇，顺顺当当过了长江。再说，当时北魏都城洛阳龙门香山寺有个和尚名叫神光，听说天竺国高僧菩提达摩在南朝都城金陵弘扬大乘禅法，便前去会晤。来到金陵一打听，达摩已经渡江北上，没有停脚，就在后边紧迫。来到江边时，看见达摩正脚踩一根芦苇过江，而且平平安安登上对岸。再一看，见一位老婆坐在江边，身边放着一捆芦苇，心想，达摩一定是用老婆的芦苇渡过江去的。于是急急忙忙跑到老婆的身边，不请求主人的允许，抱起一捆芦苇跑到江边，扔在水里，打了个箭步，猛地跳上围捆。芦苇不仅不向前进，反而连打几个波浪，把神光掀入江中。神光喝了几口水，好在江边水浅，没有生命危险。神光浑身湿透，涉水上岸，又走到老婆跟前问道：“前边那人用一根芦苇渡过江去，而我拿你一捆芦苇，为什么险些命丧江中啊？”老婆说：“那人是以礼化取，我当然应该渡他过江。你是无理抢要，我怎能无缘助你呢？”神光自知失礼，连忙向老人道歉说：“老人家， 方才我是急于追赶那人，忙中失礼，冒犯施主，请老人家原谅，渡我过江。老婆见神光有了转变，遂答应施尾相助。神光一扭头，不知老人去向。就在这时，江面风起，漂浮在江面上的芦苇捆又慢慢地荡回到江边。神光望着老人原来坐的位置，深施一礼说：“多谢施主指点，小僧去也。”说罢，慢慢登上芦苇捆，过了长江。当他登上长江北岸时，暗暗自愧地想：“哎，我实在不如人家呀。”神光心悦诚服，紧步赶上达摩，何时施礼请求说：“请圣僧到嵩山少林寺弘扬大法。”达摩跟神光来到魏都洛阳，不久又来到嵩山，一看这里山清水秀，就在吴汝峰的山洞中落寂面壁，一坐就是九年。这也就是少林寺最为传神的达摩面壁。几经流浪，达摩到达了少林寺。他为着半隐半现地处于山脚下密林深处的小寺庙所吸引，并决定留在这里，因为修炼的最好地方是与外界隔绝，僧人需要安静的地方。不久，他便在庙后面山坡上的四分之三处发现了一个小山洞。这个石洞高宽不过三米，长度约有两丈，方方的洞门正好向阳敞开，冬暖夏凉，空气清爽。洞前有一块紧凑的小草坪，周围浓荫蔽日，不见天空，真是此地无盛夏，空山听鸟鸣。达摩来到少林寺后，就把这个天然石洞作为他修行坐禅的地方。相传达摩在这个石洞里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不说法，不持律，默然终日面朝壁，双眼蔽日，五心朝天，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练磨。洞内静若无人，万籁俱寂，入定后连飞鸟都不知道这里有人，竟在达摩的肩膀上筑起巢穴来了。什么叫做入定呢？入定是指坐禅做到一定程度，思想高度集中，排除了一切恶念、邪念、亲念，外界的一切对他没有干扰，这是形容高僧修禅的高度造诣。一年夏天，达摩发现自己刚坐下修炼不久，便不知不觉地打瞌睡。他被自己的惰性激怒了，并且认识到打瞌睡是绝不会达到佛教的终极境界的。于是他用刀割断了自己的眼皮，扔出山洞。此后不久，一个很小的达摩眼皮落地的地方长出一颗茶树芽。后来僧人的弟子们发现了这棵茶树，茶叶经过调制，帮助僧侣们在长期的修炼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自此以后，茶叶就成了修炼厅里必不可少的物品。达摩在山洞里待了九年，直到达到佛教之终极。当达摩离开山洞，开始传授禅宗时，弟子们发现他坐禅面对的那块石头上竟留下了一个达摩面壁姿态的形象，衣锦之纹隐约可见，宛如幅淡色的水墨画像。人们把这块石头称为达摩面壁影石，把这个天然石洞称之为达摩面壁洞，直至今日遗址犹存。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 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传说有一年冬天，达摩独自一人在山洞里修行，一位名叫神光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洞口。神光研究道教已有数年，他听说达摩慕名而来，决定成为他的门徒。神光站在洞外，在莫西深的积雪里忍耐多时，等待达摩完成修炼。达摩开定了，他走到洞口，看到神光在雪地里站着。达摩问道：你站在雪地里干什么？神光答道：向佛祖求法。当达摩知道神光与道教有长期的联系，便有所考虑。他怀疑这位年轻人心不诚，仅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见识而来。为了试探神光的诚意，他沉思片刻道：要我给你传法，除非天降红雪。神光解意，他意识到这是圣僧指点他禅悟的秘奥，毫不犹豫地抽出随身携带的戒刀向左臂放去。只听咔嚓一声，一只冻僵了的胳膊落在地上，鲜血飞溅，染红了地下的积雪和神光的衣衫。谁知这虔诚的刀声穿云拨雾，飞爆西天，惊动佛祖如来，随手脱下袈裟抛向东土。霎时整个少林红光笼罩，彩霞四射，鹅毛似的大雪片被鲜血映得通红，纷扬而来。神光放下手里的戒刀，弯腰拿起鲜血淋淋的左臂，围绕达摩亭转了一圈，仍矗立于红雪之中，亭周围的积雪也被染成红的。此情此景，达摩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到神光信仰禅宗，态度虔诚，于是同意收神光为弟子，并为年轻人包扎了伤口。他给自己的新弟子取名叫慧可。慧可断臂以后，表现出高度的刚毅，他忍受着强烈的伤痕，双膝跪在雪里，用仅有的右手恭敬地接了法，后礼拜谢而退。至此，慧可就接替了达摩，成为少林寺禅宗的第二代，称之为二祖。达摩在临终前将自己的袈裟和斋碗传给慧可，使他成为中国禅宗二祖。达摩从山洞里出来以后，向僧侣们传授禅宗。僧侣们每天长途跋涉，带着自己的事物来到他的山洞。然而达摩注意观察，发现他们学习新知识所取得的成绩很微小，他们的身体保持不住长时间修炼的僵硬状态，肢体是软的，并且已有许多僧人由于每天长时间盘腿而坐，产生了血液循环问题。有些僧人体力不支，坐下修行一会儿就感到困倦了。达摩认识到他们需要各种功夫，以克服长期打坐而带来的影响。达摩利用自己作为印度贵族所受的教育，根据瑜伽学研究了一系列的功夫。这些功夫能够增加体内循环能量，提神和放松筋骨，而且强身健体。后来这些功夫被书中称为古典机体变化学。的确，把功夫训练作为寺庙的主要课程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历史表明，在当时对僧人来说，寺院功夫项目要比佛教的说教更重要。另外还有许多传奇的少林故事流传到今天，诸如许多人曾听说过寺庙下边地下室里装满了木板制的自动器。传说年轻僧人在结束训练时必须忍受最后一项关于近距离搏斗时胆量的测试， 他被引导到装满木头人的地下迷宫，然后安全门被密封在身后。当他战胜所有的在路上的牧人时，便有希望找到出路。一旦从地下迷宫里，从他的机械军队里解放出来，这位僧人就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传授武艺。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地下室的存在，但许多人仍然坚信，他们可能被埋在寺庙底下。这些是事实还是虚构，有待后人评说。无论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故事，都为古老的少林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这些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古老的传说，就这样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从前，从前有个故事，一位少年叫蓝天禄，少林寺为俗家弟子，信后我们男主角就行走江湖，练一套黄小精干少林功夫。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蓝天最拿手的功夫，记住。